早上六点，崭新的一天开始喽！在 Music Radio 跟你说一声早安，愿你今天好心情。我是威利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孙杨，来关注一组旅游出行资讯。位于景山公园内的北京市最大的牡丹观赏园近日开始迎来观赏期，20,000多株花中之王中有新增的800株新兵，还有不少寿星，尤其是黑牡丹、青龙卧墨池已经超过百岁。除了牡丹外，游客还可以在公园内观赏到7种花色、20多个品种的郁金香。花展将持续到5月下旬。为期一个月的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近日开幕，随着花卉盆景展示，花鸟市场、儿童乐园陆续开馆，总面积约500亩的花都会生态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四川都江堰水果峡主题乐园将于本月28号开门迎客。本次即将开放的17乐园群落有4大主题乐园，其中水果江湖小镇将全年免费对游客开放，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西南特色主题文化和特色餐饮。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第3间酒店迪士尼探索家度假酒店将于本月30号开门迎客。这家酒店是香港首间以探索和休闲度假为主题的酒店，酒店的4个庭院都以迪士尼以及迪士尼比斯动画电影当中的角色命名，展现了亚洲、大洋洲、南美洲和非洲的独特景致。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近日表示，杨柳飞絮治理整治整体实施方案已经制定出台，年内市属的11家公园将完成杨柳树种植分布图和数据管理档案，用于精确治理杨柳飞絮。到2020年，北京市的飞絮情况将得到根本控制。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和首都机场联合提供的信息，首都机场巴士的票价将上调。从本月26号起，首都机场巴士的票价将开始调整了。调整后的票价分别为20元、25元、30元3档，同时将取消夜间票。从杭州到黄山的杭黄高铁正在稳步建设。近日，高铁安徽段隧道群全部贯通，为确保2018年6月全线通车，解决了最大的施工难题。杭黄高铁建成之后，将把杭州、富春江、千岛湖、黄山等10个多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和5A级风景区紧密连接，形成一条世界级的黄金旅游线路。长春地铁1号线预计于6月30号开通运营，目前正在进行连调连试。开通之后，这条线路将已经投入运营的长春轻轨3/4号线路形成轻轨加地铁的立体轨道交通网。用音乐与世界连接，这次由小鹿编辑孙杨播报的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更多消息欢迎搜索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以及 App。 关注天气，关爱宝宝健康，答应一颗星，带您进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News Radio 气象报告在星期六的早上6点问候各位早安，一起来关注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13度，唐山晴转多云，26到12度，秦皇岛晴转多云，23到11度，锦州多云，25到9度，青岛晴16到11度，烟台晴22到12度，宁波多云转晴21到10度，无锡晴21到11度，黄山多云转晴24到10度，宜昌晴转多云24到12度，遵义多云22到12度，

我和我的什么什么做格式，往往都会写出一些故事感很强的篇章。蔡明又在这首歌当中把我的后面加上了他的音乐上的一个精神领袖布拉姆斯的名字。那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应该很多人都会有印象。小蔡同学用这首歌来讲他在听摇篮曲的时间，也就是在深夜里对未来的一些焦虑或者是乱七八糟窜出来的脑洞。当中除了摇篮曲当中的旋律以外，还有小刚老师突然窜出来同样有点脑洞感的中国风唱段。6:1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Keith Urban, Days Go By. I'm changing lanes and talking on the phone, driving way too fast. And the interstate's jammed with gunners like me, afraid of coming in last. But somewhere in the race we run, we're coming up.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环保新力量。 你知道吗？据说人不吃饭可以活20天，不喝水可以活7天，但是不呼吸却只能活大概5分钟。想要让我们每分每秒呼吸的空气清新起来，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大家好，我是王青，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你一起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行动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年度新人奖，入围的有许魏洲。 我要的力量，我要的梦想，脚下的路一直在前方。我要的光芒，我要的方向，绝不轻易的倒下。我要的力量。 刘明湘。冯建宇。 给我一次疯了去试试 听到什么回答。 宋秉阳， 但为什么红楼，嘿，我却在你眼中看到了星空，等待雨点落莫名的。 王青，鼓鼓， 为爱而爱，为了爱而你爱，你让我活开，活出一切爱。 赵永新， 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 黄礼格，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是凌晨5:30，房间灯还没有关，多少人和我一样，天亮才说晚安，没有任何的陪伴，只有转动的电风扇，闭上了双眼，让思想泛滥，你都想些什么呢？想着生与死的问题吗？会这样问是因为黑暗中特别害怕死亡，像是迷了路找出口的无助，像是世界静止存在的孤独，就快要天亮看不见太阳，当你对世界感到冷，当你的眼神变得空洞，当你住在蓝色的夜空，当一道伤口经过你的手，当止不住愤怒和颤抖，当眼泪不停的没有理由，当精疲力尽的时候，在一片黑暗之中，让我牵着你慢慢走。这生与死的问题吗？会这样问是因为黑暗中特别害怕死亡，像是迷了路找出口的无助，

逞强，我只想做你心里的灯光，在你快离开的时候把开关按下。我不会再假装，我不会再说谎，我只想陪你一起到远方。如果说希望真的能不会放，如果说希望真的 灯光。谢震廷在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那可是第一届的比赛，所以说他也算是星光歌手当中的元老之一了。不过那个时候的他还是小朋友，到去年他得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已经击破了童星都会慢慢失去后劲这样的一个魔咒。不过金曲奖最佳新人貌似也是一个新的魔咒出现了，很多人得了这个奖之后呢，在之后也会有后劲不足的情况飞掉掉，所以说还要加油。不过他音乐性蛮强的，还会写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在6:2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继续听到王菲的《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不想住在博物馆，只是要到那里随便逛一逛，展览着爱故事啊，不耐烦啊，就不要看，陪你流浪到海滩，就算你没有打算。 交换，你的心。

somebody said you got a new friend. But does she love you better than I can? There's a big black sky over my town. I know where you're at, I bet she's around. And yeah, I know it's stupid, but I just gotta see it for myself. I'm in the corner watching you kiss her, oh, oh, oh. And I'm right over here, oh, why can't you see me, oh, oh, oh. And I'm giving it my all, but I'm not the guy you're taking home. Ooh, I keep dancing on my own. I just wanna dance all night. And I'm all messed up, I'm so out loud. Stilettos and broken bottles, I'm spinning around in circles. And I'm in the corner watching you kiss her. Oh, and I'm right over here, why can't you see me? Oh, and I'm giving it my all, but I'm not the guy you're taking home. Ooh, I keep dancing on my own in the night. Britain's Got Talent 比赛的时候，这位陪着自己的妹妹去参加比赛的小哥意外晋级，是他让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 Dancing on my own。 早安音乐继续听歌，顺子的 And I know Feel to say

黄雅莉的新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有非常清新的风格，用非常轻松的态度来唱梦想这个大的话题，告诉你就算你是一只笨鸟，只要不停的飞，迟早也会飞到前面去的。来听这首歌，喂，有没有人在？ 喂，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在？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才爬过这座山？有没有大海？有没有人想去看看我？又害怕又勇敢，摔倒好几次，揉一揉膝盖。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答不完的怪，有完没完做个笨蛋，比天才更难，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我说要去看海，就要去看海，就算你说海不存在，我爬过这座山，还有一座山，但那片蓝不会崩坏。我又害怕又勇敢，如果你一样，请对我说嗨。原来微笑要比哭更难，答不完的怪，有完没完做个笨蛋，比天才更难，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啦，啦啦啦啦。要比哭更难，答不完的怪，有完没完做个笨蛋，比天才更难，因为最简单，最不简单。 I got these fresh eyes, never seen you before like this. My God, you're beautiful. It's like the first time when we opened the door for we got used to usual. It might seem superficial, stereotypical, man. You dress up just a little.Stranger, I can't believe that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I can't believe she's mine, yeah. And now all I see c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I would bottle this up, bottle this up, I would. 'Cause you're gorgeous in this moment. If I could bottle this up, I would.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she's mine.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So suddenly I'm in love with a stranger. I can't believe she's mine. And now all I see is you with fresh eyes, fresh eyes. Andy Grammer, Fresh Eyes。起得早好像眼睛看起来确实会清亮很多，在这个马上就要到夏天的时候呢，现在的太阳升起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早了，所以说早起的时候真的会让人神清气爽。在6:54我们要听到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有一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徐佳莹要翻唱这首歌，听多了之后还觉得蛮顺耳的，来听徐佳莹版本的潇洒走一回，在7:00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咯。

妹妹坐着，听按着对个嘉宾们摇，却不知她早已闪入这个真实名单生活摇。她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等风，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情报曲摇。爱 这是探索陌生的 tempo， 不认识随时陌生的 tempo。 Yes am I am I大声火星航班。 I got your melody.开拓着一出戏，手里握着放大镜，带着这个真武器的领域。DJ Ben 覆盖着 Last Listen Best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唤醒和情报局。 爱这是探索陌生的 tempo， 不认识随时陌生的 tempo。 Yes am I am I 大声火星航班。 Yes am I am I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 华晨宇为同名的网络综艺节目演唱的主题曲《火星情报局》，当然这不是他一贯的风格，因为这一次不是他自己的创作，但是依然很合的感觉，念起 rap 或者唱起来都 OK。 在7:11，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今天的第二小时，我是孙杨，欢迎回来。就听到葛中山重新出发之后的皇后区的皇后。 来自皇后区的 queen， 别再落伍装不相信，谁的饶舌最有力？我的 that that that that 霸面镜，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带着听我？很抱歉，那是我正在起火，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Hockey ready， 我随时换成百灵果。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创新的记录，看我技术一直进步。负面那些评估，也我相信只是嫉妒。就躲在荧幕后面偷偷摸摸欺负，以为我怕你，但是真的我也并不想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你爱的歌手还是对我欣赏，却得了奖写歌给阿妹唱。没我不是你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的双手。 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里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That's right， you know， 别想来跟我斗，或假装跟我熟，没钱就没有空。不只是纯艺人，我是个生意人，回来的目的就是努力，不是混一混。不喜欢睡，习惯培养我的军队，对你利息要怀疑历史上第一位，绝不是靠我父母给我任何机会，在银行里的钱是自己赚的薪水。想说我什么不懂得给我闭

欢迎你回到正在播出的早安音乐。今天第二小时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孙杨。集结来听这首烧。 夜色溜了进来，车灯亮了起来，等待一个花花世界，领口低了下来，呼吸快了起来，徘徊进入梦的边界。还是那一首黑人的说唱，他们边叫也边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带着微笑。哗啦哗啦下雨了，天色已经快亮了，哗啦哗啦下雨了，黑山小馆躲一躲，哗啦哗啦下雨了，那个女孩不见了影踪。哎呀哎呀忘记了，她说她家住哪里，哎呀哎呀忘记了，她住浦东或浦西，哎呀哎呀弄了起来，汗水流了下来，现在这里就是世界。忽然害怕起来，太阳就要出来，又要等待漫长六天。还是那一首黑人的说唱，他们边叫也边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带着微笑。哗啦哗啦下雨了，天色已经快亮了，哗啦哗啦下雨了，黑山小馆躲一躲，哗啦哗啦下雨了，那个女孩不见了影踪。哎呀哎呀忘记了，他住浦东或浦西，哎呀哎呀忘记了，那张刘海马的曾经。 态度， 耳朵要减负。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 现代城市中，生活用水唾手可得，但却让紧张的水资源压力山大。蓝色地球虽然是个水的世界，但实际能利用的淡水资源占总量的0.7%。我国更是全球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所以节约用水靠的是点滴的小事，但却可以创造生命的奇迹，慢慢的汇聚成蓝色的海洋。 Music Radio 音乐爱地球，用音乐传达环保新理念，一起来听这首田馥甄的渺小。 Thank you.

曹芳的《当世界只剩下骆驼》。 在沙漠是庇护的，当世界只剩下 小时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送票环节嘛，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啊、在一个时段当中会有一位听众得到两张门票，马上公布这个小时的这位拿到票的朋友，恭喜微博名为妙彩儿的听众将赢的 Miss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两张，尽快把你的姓名和联络方式通过微博私信的方式来回复给我。如果这个小时你留言但是没有得到这个门票没有关系，因为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主持人送出门票，那今天上午的早音乐和音乐 brunch 的时段都有我，所以说在音乐 brunch 的时间也可以来继续 at 自己的三位好朋友来转发这条微博去锁票啊，当然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得到我们的两张门票。7:53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现在第二小时由动感十足要你绽放的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孙杨。本小时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常石磊的《归零》，8点钟我们再回来喽。 让黑暗蔓延，还有什么能在黑夜？还有什么？既然未知

天生命的公路牌。烟花盛开，相遇是我的日常，不能住进你心里，那就算客死他乡。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秘，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单一，除非是见你。你说你有方向，我说我喜欢有伴，你说相爱会变，我说没发现迹象，心情越来越隐蔽，藏在老歌里，表情越来越淡一，除非是见你。 陈建奇和张嘉佳用不同方式的温婉，一个用旋律，一个用文字，调出了陶晶莹现在有点泼辣的性格，后面却依然像少女一样的温柔。如你一般的人，当然其实刚出道的时候陶晶莹的声音可能会更加少女，更加轻一些，主持多了的话音质肯定会有变化，可能会变得更实一点，或者有的时候会有扁的声音出现。不过现在这个样子，陶老板的样子，也是让很多人爱他的一面了。8:1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为你提供能量早餐的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今天的第三小时，我是孙杨。陈奕迅的这首广东歌《梦的可能》， 随便想一想都感到兴奋，空空的一生，成就富足爱人，能现在遇上试问谁愿得，想要的看似很近，却请细心追问未发生，别当真，在这世间充满陷阱待现人，差点做到于掌声，信命如云，求尽力爱己爱人，一天一天简单也吸引，不过又再问，凭着我一个人，现实是否真的会变更，

forgotten who you are, where you're from, it's like some other universe. You count your steps like there is, you catch one breath and lose the rest. Wrong is right, right is left, and there's nowhere left to turn. So don't believe i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think you know. Thank you. 就像无处不在的杂音，震耳欲聋又不疼不痒，眼还能看、哦、嘴还能唱，身体就无力做出反抗。占据了冰释前方，迎接着遗忘不停的幻想，没有感叹，没有惊慌，不过是习以为常的轻伤，没有空虚，没有希望，泛滥的天真光芒的理想，没有感叹，没有惊慌，是习以为常的景象，没有空虚，没有希望，泛滥的天真光芒的理想。首歌啊，只是现在的你需要爱情，一世界的心单在我对面，颠倒着所有软弱和疯狂，哪怕一丝，哪怕一秒，什么也不能穿越我们之间，哪怕一息，哪怕一相信改变不了，哪怕一丝，哪怕一秒，什么也不能穿越我们之间，哪怕一息，哪怕一刀，哪怕

You did it to yourself, so don't blame me. I'ma go, cause I got no problem with saying goodbye. Is it wrong that I'm gonna be having the time of my life? Cause deep down I know I should cry, I should scream and get down on my knees. I should say that I need you here, but I'm gonna party tonight. I'ma go, cause I got no problem with Cheer Ray, honestly， 欢迎回到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每天叫醒你的不仅是闹钟和梦想，还有香喷喷的能量早餐吧。肯德基早餐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配上香热的帕尼尼，给你的一天加油鼓劲。吃饱了早餐出去转一转，不如去工体北看看。淋雨中的工体北，我是孙杨。 十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浪漫的北京夜，一条酒吧街。不觉自然加快的心跳，头别昏，眼别跑，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气好都一早，想东西十条大街绕，车少不了，人也来凑热闹，乱了不去不闹。我背个大背包，一看就外国佬。 不用问你都知道， 一过了工体北，摇头又晃脑，跟着感觉走就好。一过了工体北，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发现自己今夜哪儿都去不了，在工体北晃就好。 Music Radio, play the music you want the most. I'm Elva Shao. 更大世界，轻松征服。全新途观 L 两年零利率，购车大可无压力。诚邀到店体验德系高端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汽大众4008201111。